色轻轻的起落，我无法再懂。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呈现你眼中纷飞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强烈眼的笑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等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等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 有的翻唱呢，是为了用前人的歌来吸引你的注意，而有的呢，则是回归的一种方式。我敢说，现在提到蔡幸娟这个名字，已经有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她是谁了。但是回到90年代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满大街找到她的声音。97年，蔡幸娟在发行了最后一张唱片《再见未来海岸》之后，就转行做起了电视主持。到了2001年，新世纪的开始，乐坛的复古风有一个强烈的出口，所以老将呢也纷纷的出现，蔡幸娟也回来了。本着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原则，她发行了一张叫做《绝版情歌》的翻唱专辑。为什么是绝版呢？绝版指的就是大家想要搜集和收藏，但是已经绝版的好歌，或者是版本实在是太老，已经不能够符合我们的听觉享受的规范。经过他们的重新制作，再次的回到你的耳朵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便是其中之一，彭佳慧的主打歌《听到你一声再会》当中便截取了这首歌的一段，它的名字叫做《真情》。 听到你一声再会，我留下几滴 轻说再会，我的爱也留在你心扉。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，我就得到安慰。在每个甜甜梦里，我们俩相随。只要你真情可贵，除了你不再爱谁。让我们轻轻说再会，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老酒换新装，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翻唱专辑，听听一个歌手在面对一首老歌的时候他的怀旧和野心。如果要说到最难忘的粤语翻唱专辑，应该要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张国荣推出的一张取名叫做《致敬》的唱片。这张唱片后来人用耳目一新和神魂颠倒这八个极致的词汇来描述，因为当年呢，在经历了谭张争霸的浪潮之后，在89年张国荣以这张专辑来回顾了香港乐坛。这张翻唱专辑就像唱片名字所言的那样，是他对乐坛的一次致敬。当中的十首歌都是由张国荣和梁荣俊一起精心挑选，既有70年代的乐坛，也有在他之后才出道的歌手。比如这首歌，便是他致敬香港摇滚之父夏韶生童年时。 我与你家乡都相见天未亮，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。何时能再与你家乡都相见天未亮，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想入梦。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阡陌上，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。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阡陌上，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入梦。 是我与你打千秋，想要盼月亮。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，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，飞到星月上？每次我看见星星，也已对你上日堂。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，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，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。 如果你珍藏了这张著名的翻唱专辑，你会发现除了这首歌，后来还有因为张国荣的翻唱而被很多人喜欢的曲目，比如说致敬电影配乐而闻名的卢冠廷的《但愿人长久》，还有致敬许冠杰的《纸船》，以及那个时候刚刚从电台 DJ 转行做歌手的林忆莲的热门歌曲《滴汗》也在其中。有的翻唱专辑呢，会一味地追求他的风格，让你觉得这样的歌会失掉原作的味道，但是张国荣的这张致敬却没有这个问题。童年时还有明星，这些歌其实是出自70年代的香港，但是在张国荣的手中，甚至让不少人以为他就是原唱。这首歌呢，是张国荣致敬他的前辈张玛丽，她也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嫂子。在76年的时候，她曾经主演了一部电影，名字就叫做《明星》。 然坦慰，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，我像那银河星星，让你默默爱我，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。星河灿烂，求你在心中记住我。 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，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。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，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。 长城润滑油。

变白眼，命里有事，终须有。 不是我是歌手，大概有很多人都已经忘记陈洁仪曾经是跟郭峰合唱过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的那一位。从一开始，陈洁仪就注定不会是歌王，因为她的声音不适合比赛，却是录音室的最爱。所以陈洁仪发行翻唱专辑重绎一点都不足为奇。 残忍也不是慈悲， 这样的关系，你说多完美。想起曾经爱过谁，我所要的他不给，好像小偷一样卑微，就让我们虚伪，有感情别浪费，不能相爱的一对，情爱像两兄妹，爱让我们虚伪，我的是无不得安慰，你也得到我反爱上一个人的机会，残忍也不是慈悲，这样的关系你说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，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，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， 改变了一个人，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 谁给你做的嫁衣， 谁在等你， 你在等着谁，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，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 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 夕阳西下，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老酒换新装，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翻唱专辑，听听一个歌手在面对一些老歌时他的怀旧和野心。如果不是因为王家卫的电影，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关淑怡的这张翻唱的专辑。和他的歌声一样，关淑怡这个人在音乐上也是非常的叛逆的。当年宝丽金希望他能够替代当时退出歌坛的陈慧娴，所以他也唱过像难得有情人、夜迷宫还有爱恨缠绵这些典型的港式流行曲。在累积了声名之后，关淑怡开始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尝试，他开始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有特立独行的风格，这张翻唱专辑便是如此。专辑当中最有名的作品可能就是这一首《忘记他》，本来是邓丽君甜甜腻腻的哀怨情歌，但是关淑怡的演绎却显示出了她的真正神韵，所以王家卫的《堕落天使》当中也选择了这首歌作为她的配乐。 像风，我恨我。 这张后来被奉为经典的翻唱专辑，老实说在当年的香港销量非常的惨淡，知名度也不高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到了97年，宝丽金在那个热热闹闹再版专辑的88极品音色系列当中，第一批就再版了这张专辑。联想到华纳也曾经为林忆莲再版了当初销量凄惨的《野花》这张专辑，似乎也在告诉我们，一时的销量和流行其实说明不了什么，真正好的东西会在岁月的打磨下自然地沉淀下来。这首歌也是收录于关淑怡的这张翻唱专辑，来自于1985年梅艳芳的首唱《梦伴》。

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别留恋人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。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我也恨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要痛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像人不生生忘了痛，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因为我想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别留恋人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。不要问我是否的相逢，不要问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，有爱就要冲动，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这梦只留在风中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要冲动，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嘣嘣嘣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嘣嘣嘣 啦啦啦啦啦。 是我